请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孙烈臣一听啊，跟吃那槟榔顺气丸子似的。孙哥，我这回来对了。原来我以为这老实日是一大难题，这么一拼嘛，事好办了。 是啊，是，老师您说的太对了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当初我不认得这个张老嘎子，后来由于一个机会吧，我们俩相识了。你别看这人年轻，的确仗义，不但说拿钱不当钱，对弟兄们也好，尤其对保险区内的老百姓公买公卖，那跟别的柳子截然不同。我看他够交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处得非常亲密，一直到现在我们俩也形影不离。好，就这么干吧。乱世出英雄啊，这年月呀，什么叫官，什么叫匪，我看分不出来了。有时候官就是匪，有时候匪就是官。这清政府的衙门呢，反不如保险队，这个我是看清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师娘挺好嘛，哎，身子骨可硬实呢。我告诉她给你们做饭啊，啊，老太太也来了，哎，列陈长，列陈短，为前为后也非常热情，就给做饭。家常便饭摆下了，大家团团围坐，边吃边谈。孙烈臣心说，趁着老头高兴，我呀把来意跟他说清楚吧，求他帮帮忙啊。师父，您先喝了这杯酒，我孝敬您的。好好好，今儿我高兴。孩儿，你来了我就痛快。老头一言而尽。孙烈臣又给满了一杯。师父，这次弟子来，一则呢是看望您和我师娘，几年不来了，我弥补弥补我的过错。另外呢，我有点事儿跟您商议。哎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，看我是假的，也许是捎带脚。有什么你就说吧。老师啊，方才您夸这个张作霖， 这人的确够劲儿，将来你们能见着，你就知道弟子所说不谬。另外有件大事儿，我得告诉你，北镇广明山一带最近要打大仗啊！哦，谁跟谁打？现在这个防区全归九只手于一。对这个人您清楚不？哎，有耳闻，听说挺多东西。他把冯林可给打跑了，冯林可的家底儿都被他接管了，现在他把他的大本营安到北镇中安铺了。对，就是这个于毅，跟我们张队长张作霖是水火不相容啊。他们是两股道上开的车，走不到一块儿去，而且于毅这小子心黑手狠，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呀。如果留在世上，那是一大公害。我们哥们商量着打算把他除掉，为民除害，确保地方的安全。为此我们张队长是调兵遣将，实不相瞒，八角台的500多人，太平山的200多人，田庄台的400多人，八道壕的500多人，青马坎我们还借了2000多人。另外我再向您交个底，我们跟日本联队处的还不错，中央人答应供给我们枪支弹药，还给我们大炮。我们打算最近对于毅要发起猛攻啊，非把他除掉不可。老人家，您住这地方不太平啊，要打大仗啊。我呢怕您跟我师娘啊发生意外，有意跟您商量商量，让您搬个家暂避一时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把您接到赵家庙去，那可平安了，有人伺候您，一日三餐有人给您做，那有多好。等大仗打完了，您跟我师娘再搬回来，这是一件事儿。另外一件事儿呢，我听说你有俩外甥，廖忠廖勇，有没有这事儿？啊，有啊，这是一点不假。这二廖现在是于毅的人，五大少之中有他们俩一号，现在屯兵在广明山呢。哎呀，您说这一打起来，亲不亲远不远，就乱作一团了。有道是事亲三分香嘛，是不是呢？我也不忍得让您的亲属做无谓的牺牲，如果您老愿意的话呢，是不是找大廖二廖谈谈，让他们认识当今的形势，干脆放弃于毅，投靠我们张队长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英雄爱好汉，那有多好呢？何必辅佐这么个无用的祸害呀？老人家，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？烈臣呐，你跟你师父还兜圈子，这是你来的真实目的。你瞅你这圈转的，又为这个为那，为什么呢？为了分化瓦解于毅，对不对？ 我是可也是这个意思， 就是嘛。不过呢，我不反对，我能使上劲儿的，我就给你帮忙。哎呀，多谢老师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这俩畜生一对不是东西，王八蛋。别看是我外甥，我们已经断去舅舅外甥的感情，多少年不通信不见面了，我不认他们俩呀。冷不丁的把他们找来，要说这件事儿， 是否他们能听话，我可没把握。师父，试试看吧。一把钥匙打一把锁，话就是开心锁。你老比我明白的多呀。再者一说，你们是正经的亲属，血肉相连呢、啊。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呀。您说话他们还是听的，是否试一试呢？ 嗯，可也行。 行啊，如果这俩畜生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坏，就应当放弃于义，跟着张队长，我是双手赞成啊。哎，死马当活马治吧。烈臣呐、啊，你们来了先别着急走，住到我家，我明天就派人给送信儿去，看看这俩小子能不能来。哎哎哎哎，孙烈臣高高兴兴撒着珠子声。第二天，老头真当正事办，派人上广明山给他俩送信儿去了，舅舅想他们，让他们来一趟北镇。哎，这俩人还真听话。得着信之后，没用两天，骑着马，带着重礼来看舅舅。外边一叫门，老头就告诉孙烈臣：“你们最好先别露面，躲到里间屋去。这位律师说话方便。”好吧。孙烈臣他们躲开了，老头把门开开，大料在前，二料在后，脸上一红一白的：“舅舅，舅舅，我们太不孝顺了，好几年没给舅舅问安，没给舅母磕头，罪该万死，请上受不孝的外甥一拜。”跪地上就磕头。哎呀，杜伯威用手相搀起来，起来吧。我没想到啊，你们还能听我的话。我老了，想念亲人呐。我的身边还有谁呀？不就是有你们吗？见着你们哥俩，我想起我死去的姐姐，我心能不难过吗？这俩人也哭了，把马牵到院里，门关上，进了屋，把礼物摆在条案上，两个人规规矩矩垂手往旁边一站，坐下吧。在舅舅面前我们哪敢就坐，哎呀，自家人别拘徐礼，快坐下吧。俩人才坐下，老头就问：“你们现在跟着于毅在一起呢？”“啊啊，我们不是号称五大少吗？奉于毅所差，屯兵广明山。啊，我们在这儿驻扎着呢。”我说：“你们俩来了，一见面本来应该谈谈家常，但是我一看着你们哥俩，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。你们俩明白这个道理吧？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啊，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。这个道理你们懂不？”“啊啊，懂了。”“你们俩懂的话，为什么帮着于毅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狼崽子，白眼狼啊！老百姓提着他恨之入骨，宁服猪肝不服井绳。你们俩跟他在一起都挨骂，祖宗都丢人呐。要照这样下去，你们俩死了之后还想不想入祖坟？哎，你们俩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？”哎呦，这老头把这哥俩撸的是狗血喷头啊。是是，舅舅说的对，舅舅息怒，对对对。 不会说别的。老头说着说着哭了。我姐姐在世身体就不好，剩下你们俩了。我是怎么帮着我姐姐拉拔你们的？你们从小没爹，14岁上又没有娘，我苦巴苦业把你们养活成人呢，希望你们多读点书，起码做个奉公守法的老百姓。可你们就不听话，成天也游手好闲，跟那些歪毛淘气混在一块儿，结果怎么样？你们食身为盗，当了贼了。我能不痛心吗？我能理你们吗？你说想到这件事，我这当舅舅的能不难过吗？俩人扑通扑通跪下了。舅舅舅舅，我们也有下京回禀，谁乐意当贼？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你说这年月，你想做个鞍山的老百姓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我们逼得没办法了，才加入了柳子啊，当了土匪。但是缺德的事我们哥俩从来不干。谁家没有姊妹？谁家没有爹娘？拿人心比自心，我们没干过缺德的事。可是这个九只手一翼，人家柳子大人多呀，后来把我们哥俩给吞并了。我们为了保住活命，就得听人家的。小名叫武大少，武家联合，实质哪有我们哥俩的地位？人家一手遮天，说什么我们得听什么，平时对待我们非打即骂呀，就是他的奴才。您是不知道，我们也恨他，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，有心不干，于毅就得收拾我们俩。再者一说，不干是哪儿去？官府也不能饶过我们呢，左右为难呢。因此我们哥俩饱食终日，胡了八秃的混。你们说的也有一番道理，但是你们还年轻，不应该这么下去。贤臣宅主耳视，良禽宅木而栖，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啊。你们不许投靠张作霖吗？那张作霖是当代的豪杰呀，我给他送个绰号，管他叫怪杰，对人很仗义。你看人家赵家庙的保险队，人家搞得多好。你们如果跟张作霖携手，不比跟于毅胜强万倍吗？哎呦我的舅舅啊，你说的太简单了。我们跟张作霖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户啊，冷不丁投他去了，他能要我们吗？背不住还起疑心啊，到了那时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。不，你们俩愿意去不吧？如果有人给介绍，有人给搭桥，人家还愿意收你们，你们愿意不？那求之不得呀，哪找那好事去？嗨嗨，孩儿，机会来了。我说烈臣呐，你出来吧。孙烈臣领着南朝北裹在套间里听着呢，心里呢叫人高兴，这趟没白来。老头一叫，三个人出来了。我说你们哥俩过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孙烈臣，张作霖过命的好朋友，赵家庙保险队的谋士。 其实早都听说过呀。 大廖二廖也懵了，爷爷心说我舅舅耍的这什么招啊？ 哦，把口袋都张好了，叫我们哥俩往里钻呢。当时跟孙烈臣南朝北国打过招呼，重新归座。孙烈臣开始说话：“二位，是方才二位所说，孙某一字没漏，全听清楚了。二位的确有难言之隐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你们弟兄还是主持公道的。”人呢，的确应该弃暗投明。那么看不出来也就罢了，既然看出来了，为什么还跟他趟浑水呢？我不是吓唬二位，我跟我老师都说过，最近北镇一带有大仗啊。张作霖跟九只手于毅势不两立。现在在青马坎请了援兵2000名，加上八角台的、八道壕的、田庄台的、太平山的、红罗涧的、赵家庙的，能好几千人呢、啊。我呀，有什么我说什么吧。很可能日本关东军还有所表示。到那时候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于毅。我说二位啊，你说你们怎么办？你们是打是不打？打做无谓牺牲，不打于毅不能饶你们。在这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吧。张队长能要我们哥俩？ 能。 能是能啊，我说孙先生，我们哥俩说这话您别不爱听。您的地位充其量是个谋士，也就是个耍笔杆的文案。你毕竟不是张作霖呢、啊。如果张作霖肯于见我们哥俩一面，把您的话重复一遍，我们哥俩义无反顾把手下的弟兄拉出来投靠赵家庙。说话不算数，天诛地灭。好嘞，这是你们哥俩说的，想见我们张队长不难，咱就定一下吧，就在这儿。我师父你有意见没？老头说没有，上我这儿来吧，我欢迎。三天以后咱们不见不散。大廖二廖点头，好吧，起誓发愿不走漏任何消息。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当天返回赵家庙，跟张作霖一说，张作霖大喜呀、啊，这有什么呢，见见面嘛。现在我就起身。张作霖化妆改扮，带着孙烈臣、南朝北国、汤二虎、张世飞几匹快马绕小路，偷偷进了北镇，到了杜伯威家里了。杜老先生盛情款待，一看张作霖真来了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老头可真乐坏了。雨婷啊，你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老夫早有耳闻呐、啊。在我们这一代提起你来，无人不晓啊。好孩子，好样的。我就是老了，我要倒退几年我也跟着你们干。张作霖一笑，老先生你一点都不老啊，我看您精力充沛，红光满面，我们欢迎老先生，最好您到赵家庙去，我在您面前行孝，养老送终。说话不算数，五雷轰顶，车压马踩，不得好死。哎呦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我考虑考虑，考虑考虑。第二天，大廖二廖来了，一见张作霖真来了，两个人非常受感动啊。张作霖又把孙烈臣的话啪啪啪重复一遍，